谢地名，包拯大堂张肃松，当以王法为准绳。 大人，那个彪无端打死我父，又该当何罪？ 民妇之言无缺正，空口无据难为凭，纵然本案存疑，却也似风里杨花啊，水上浮萍，又影无踪。 大人， 是才大堂怒口供，葛彪他死于两下相争，罪名纵使加一等，将三人判死罪也欲保证。依法量刑，理当一命抵命，协从免死，正凶依法正典刑。 他三人并无一人伤害葛彪性命，分什么协从正凶？ 本官是锦衣王法将安定，你三子之中谁是协从，哪个是正凶？方士，我来问你，你这三国孩儿，哪个是协从，哪个是正凶？本府也好依照王法按律而行，判你二子得身，一子抵命。 二子得身，一子 啊。 该叫哪个去的名？我该叫哪个家朝生？手臂自有千斤重，

你知道什么是死？ 就是。娘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 石河，你就别闹了。 儿啊，你真的愿意去死？ 娘，我听您的。 好，少氏，为娘带你去见包大人，你就说是你用力一推，将那个镖推倒在地。 廉颇，你好狠的心！你长子此子情愿抵命，你却不让。这三子年纪又小，心智未开，你为何又骗于他？ 包大人要我一子偿命，我就送一孩儿前去，其余之事大人不必过问。 王氏，我来问你，你这三个孩儿可是你亲生亲养？ 大人，不问也罢。 廉颇，你的心计也能瞒哄于我。长子次子是你亲生亲养，这三子必是你保养的命令，你倒是也不是。 哼， 你为何苦笑？ 大人呐、 去吧。 儿啊，你们随包大人快快出去吧。 哥，我死了会想你们的。

我的儿呀，儿呀，现如今就容娘亏你这一 比天高。 上心焦，与他们抵触包拯，你一个小心思的不在百姓青草，说什么长公道正气昭昭，说什么铲奸贼威风好好，说什么刑法之重在律条，这样的良民你不保，天良何在，天理不饶，天子心思下一招，皆是伤心凶作恶的是个标，只见俺设圈套，大堂上他们黑白颠倒，心间穿风弄过恩庄耀，此间内谋你当知晓，还笑想之何，哭得哪如此秋老，难怪他呼天强强敌求公道，不向人间享阴曹，呼天强敌求公道，不向人间享阴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忙农朝，包臣呐、啊，包臣，包臣你快快停止呀！ 我的替身。

官巧笔端，我参赃断案，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当了真，一曲经声如钟鸣，我是

上下云霓，云系他团起早成王，委屈他人能伸冤，夜雨桃城无下云阳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且此风声几楼家，谁有许多一年整得牛陪，靠近我却是弟弟娘在心，忠良早害谁不痛，奸臣狠毒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奸臣到底是哪个？你离开对我杀人吧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愿将那奸臣斩尽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